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在这些老歌里听听那些买不来的旧时光和揽不来的旧情人。有一些歌总是会陪伴你一些特别的日子。我记得有一个北方的朋友，他曾经说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喝一点小酒，当然不是在车厢里。不过接下来唱歌的这个人，他的歌总是会带着几分酒醉之后的畅快淋漓，甚至会让你觉得他有一些疯癫。这个人是黄沾。黄沾其实是个笔名，他的来历是60年代他去参加歌唱比赛，因为怕输所以改了这个名字。19岁的他胆子非常大，他选了一首意大利的歌曲去出战香港的选秀比赛，可想而知结果会怎么样。当年呢是属于铤而走险，后来果然是落败。当然乐坛少了一个歌者，却多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词人。接下来我们听听词人黄沾，随遇而安。 山

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你的天空可有旋着 北京时间10点整。